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各位网友，就嚟中秋节啦，咁我哋又介绍个节庆盘菜啦。今次咧，我哋推出今年咧推出嘅咧系豪华版嚟嘅，佢嗰啲材料咧系非常之名贵嘅，就有呢个鲍鱼啦，蚝油鲍鱼啦，吓、梅花胶啦，茄汁大虾啦，鲍汁鹅掌啦，红焖大花菇啦，又同埋咧家乡炆猪肉，仲有啲西兰花，即系咁样。咁樣樣咧，呢一個咧係包埋送去你屋企噶啦。咁咧就四至六人咧，就係原價888蚊都好平噶啦。但係咧，我哋而家特價咧係688蚊，如果你訂咗先，係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翻熱就食噶喎，係咪好咧？呢個係六至八個人咧，就1088蚊，特價888蚊；十至十二個人咧，就1388蚊。特價咧1188蚊，都係送到你屋企嘅。啊，我食少少試下先。呢、這個就係鮑魚啦。就每樣嘢咧，你都夠佢呢個人頭咧，其實一定有值嘅。嗯，因為我哋嗰啲食品嘅 quality 咧，大家可以放心嘅，我一定試好多次。好啦，咁你翻去全家食係咪好開心咧？係送埋你屋企喎，你唔使煩喎呢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喂，翻嚟啦，咁啊，今日咧即系迟开少少啦，但系点解咧？因为都频频扑扑吓，因为啱啱都有活动，咁啊，即系今日咧，礼拜五啦，即系每次咧，其实你去到礼拜五啦，即系我哋呢个所谓逆权运动啦，咁我哋好尴尬，其实系，咁我哋今日啦就即系好少少，咁啊，所谓呢个人链啊，香港之路运动啦。咁就其實係呢一個八點去到九點啦，咁樣咁我啱啱我就喺即係尖沙咀翻嚟，咁阿龍咧就喺旺角啊，同埋呢一個深水埗咁樣邊有行咁樣。咁啊 我就喺呢個藍田到油塘之間。 咁、你就揸車啦，你就負責揸車啦。 我唔係啊， 係嘛？ 我先企完到八點。 啊！你都有手牽手啊！你去到 啊，八點八之後我先至揸車幫手。 即係你本身落咗去先嘅。 係啊，跟住先 bit 啊嘛。 哦 ，OK。 我特登翻屋企嗰头嘅，因为我可以即系沿途 看看。即系你同你咁，你拣咩位企啊？你 我拣本来系蓝田 A 出口，但系就伸延咗去咧，接近油塘嘅大概四分一嘅位置度。 系、 咁就跟住我就喺蓝田揸翻车过嚟呢一度啦。咁、我见到沿途啦，哇，犀利！由蓝田，即系其实油塘咧，应该咁讲，蓝田、观塘。牛头角一路杀到去九龙湾， 系 近你屋企， 嗯， 启业村嗰度附近， 哇，好犀利，即 系去到彩虹啦，已经， 哦，都一直有人噶， 都一直有人， 其实系启业村系仲薄过去彩虹嗰边噶，不、只不过啲人早散咗咁解嘅咋， 我觉得即系呢个现象其实反映到系乜嘢咧？第一就系人心不死，即系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咧，即系香港人一日你五大诉求都唔能够满足到嘅话咧，我哋系唔会死心。 呢个好明显啦，呢个就系、 尤其是系年青嘅一辈，因为我睇到我附近嗰啲咧，大过我嘅中年嘅或者同我差唔多中年嘅人咧系有嘅、但系主力咧依然系年青一辈嘅后生。后生细女咁样， 系，咪呢个真系好难得啊！因为其实呢个所谓学呢一个叫卅年前啊，嗰个叫波罗的海之路咧，嗱呢一样嘢咧，嗱坦白讲，我觉得啦，九成咧都好容易啊，俾老共啊，即系演绎为港独啦。因为咧个背景咧就系讲呢个30年前，咁啊波罗的海三国，即系呢个立陶宛、拉脱维亚，咁啊即系同埋爱沙尼亚啦，咁佢哋三个国家咧，咁就其实哇犀利，佢嗰阵时系组织四分之一嘅人口，当其时嘅200万人口咧，咁我净系见到啊，呢个立陶宛已经100万啦。立陶宛今时今日咧，佢嘅人口几多咧？其实好似200万嘅啫，200几万嘅啫，系立陶宛系。即系如果你相对于今日嚟讲，佢系一半嘅人口走出嚟行。咁如果你睇翻以前啲片咧，系有啲僆仔啊，系无论即系你唔系好似我哋今日咁啊，系男女老幼 即係其實唔同嘅年紀啦，係細路仔同埋老人家咧都有企出嚟嘅嗰陣時係。 嗯。 咁啊嗰陣時好犀利啦，但係今日就唔同嘅，我哋夜晚佢嗰陣時當其時咧，波羅的海之路咧，咁其實佢就係、是、哇佢嗰陣時都好犀利啊，675公里啊，咁啊橫跨3个国家，咁嗰陣時咧係針對蘇聯。咁就因为佢不满呢，其实之前呢就呢、是、一个苏德不侵互不侵犯协议啦，咁令到即係呢一个波罗的海三国呢就陷落咗变成呢个苏联嘅版图之内咁样。咁啊即係因为其实佢哋呢三个国家都不满，即係喂大佬我哋自己本身冇自决过㗎喎，成件事无 Q 端端变成苏联人。咁啊自从呢一次咁样嘅手牵手之后呢，咁之后嗰年其实系即系你成个呢个苏联嘅铁幕帝国啦，系土崩瓦解，逐渐咁样样，其实系八九啊、90年啊呢啲咁样嘅加盟共和国啦，系咁不断系独立嘅。其实系咁，如果我哋以意头嚟讲咧，咁系咪我哋真系搞咗呢一个即系香港之路系可以有独立咧？咁样样，嗱呢个帽子我觉得咧，即系老共咧系会扣嘅呢个系。 唔系中共佢自己本身都有个心理阴影噶嘛，因为你谂下由49年打后，佢系逢九必定出大事嘅。 系啊， 咁你自自然然佢哋就会觉得，喂大佬你重演翻当年苏东坡嘅嘢，喂咁你咩意思先？即系佢心理上都系会有条刺喺度嘅时候，就自自然要扣你帽子，因为系你嘅责任啊嘛呢一样嘢系。 同埋大家有冇留意咧，即系个零两个礼拜之前咧，就系、是、法国有一份报纸， 法国啊嘛， 一份杂志型报纸啦吓，唔重要啦。咁佢就话咧，其实香港人咧，喺30年前嘅八九民运咧，嗰啲亡魂啊，好似注入咗啲力量俾香港人。 嗯， 喺呢一场对极权嘅抗争里边咧，我哋系即系打一支强心针咁样，好似突然之间一个翻身嘅。因为点解咧？嗱，你试下即系回顾由2014年喺雨伞运动之后咧，即系我哋嗰个颓势，同埋俾老共咧系食住上嗰下咧，系食到滑咗咁滞噶。即系大家已经系冇乜感觉噶啦，已经系。即系由呢一个嘅雨伞运动，再跟住落嚟嘅所谓嘅鱼蛋革命之后咧。喂，其實係冇嘢好過嘅，拉係拉，鎖係鎖，跟住咧係全面咧係進行呢個打壓，又確認書，又 DQ 我哋係嘛，跟住我哋選舉又兩場姚松炎同埋李卓人都瓜老襯。喂，喺佢嘅角度去研判嗰、那個政情嘅時候，喺嗰個 moment， 我估我都會同意佢嘅，就係、是、你食硬我哋嘅，係咪？即係逃犯條例對佢嚟講。有乜咁大件事？ 最重要年头一地两检嗰度，真系有人为一地两检自杀，都照样可以轻松咁过到啊嘛！ 一地两检，你话咪讲嗰个浸大生啊？ 系啊， 哦 ，OK， 嗰个就旧年嘅事嚟噶啦，就话唔好信呢一个一地两检，咁佢浸大嗰边自杀嘅。 咁但系我觉得而家喺呢一个嘅临界点咧，或者成个转捩点里边咧，其实我哋由8月5号开始咧。我覺得老共有一樣嘢，你其實睇得出嘅咧、就是，佢係以硬為主，係以硬為主。 但係因為嗰陣時開緊呢一個北大河會議嘛， 其實佢已經係落咗個決定咧，就係絕不手軟。所以嗱，我哋作為係抗爭者嘅話，我哋有足夠心理準備咧，喺面對呢一場嘅即係逆境戰裏邊、就係即係唔好話自己贏5-0啊，大佬，即係根本。我哋入半球嘅啫，大佬。 即系你讲，你又喺度串停啦。 可能连嗰样嘢都冇噶，即系 暂缓啊。 系啊， 即系如果佢翻翻上去，个半球都冇埋啊，大佬。 系啊。 所以你面对，喂，你睇下佢由国泰、汇丰，上个星期我已经提过呢两点啦。因为你谂下，呢两间系好具代表性香港人嘅财团嚟噶嘛。 嗯。 即系话我啲咁嘅传统香港人，我一定拣汇丰个户口噶，我一定拣问汇丰借钱噶，系咪？我亦都唔会开中资银行个户口噶。如果我离开香港嘅时候，我最多选择我一定系拣国泰航空噶嘛。 系 咪？喂，你谂下，佢而家系逐个喐，你唔单止系喐个 CEO， 即系话 CEO 都敢喐，所以你工会领袖又如何呢？以前以为喂做呢啲位系好稳噶，你边度敢炒我啊？即正如我做學生會會長嘅時候，冇理由校長咁踢我出校噶嘛。即除非我好嚴重嘅過失嘅啫，嚴重到可能係殺人放火嘅啫。喂，但係而家係全部咁做，仲係做到好公開。今日我嚟之前，我聽新聞，喂，連地鐵都喐緊，即係《人民日報》社論，就係話俾你聽， 嗱，如你地鐵有乜理由會特別開一班車係送嗰啲暴徒走啊嘛 ？So called 嘅暴徒。 嗯。 喂，我喺度諗，喂，你唔係驅散人群嘅咩？ 哦，呢、這個。 喂，你個目的係要驅散，係令到啲人係和平咁翻屋企啊嘛？ 唔係，你睇下呢個八婆啊，唉，即係呢個叫做歐陽下單啊，啊，即係呢一個係咩啊？诶、啊，睇下边度先，系央视啊，系啊，呢、這个央视呢、這个八婆关你卵事咩？暴徒，你知咩叫暴徒咩？吓、啊， 你咪问工联会咯， 即系你问工联会啊，你养出嚟啲狗啊， 叶国谦 家产 到而家都未死嘅、 啊， 当年有去澳门一二三嗰度做嘢噶嘛， 啊， 陆仲雄个老豆咧， 啊， 系啊，系咪？杨、啊、光咧， 系啊， 攞大紫荆勋章， 啊，就话呢个港铁你出轨咁啊，出咩轨啊，系嘛？即系冇，即系冇老共又好地地嘅大佬买咗大陆嗰啲死人车厢咪出轨咯，系咪？ 你呢几个大嘅企业啊，其实可以反映到一样嘢，无论国泰、汇丰同埋港铁、 啊， 其实佢系由呢度开波先、啊。OK， 全部都开波， 佢要震慑你班人。 系 嗱、啊、，CEO 我都咁喐。 啊、 OK， 嗱、啊，跟住落嚟嘅咧，国泰工会诶诶、港龙 嗱、啊，国泰嗰个佢唔个 CEO 唔系佢喐，系个 CEO 咧就其实咧。佢咁講就係因為呢一、這個大陸嘅民航局就係話要佢交人名，就交呢個罷工人名，邊個支持呢個非法嘅遊行？ 咁咪淨係填咗自己嘛？ 咁好啦，咁佢最後尾佢就係因為唔肯交，咁就係佢交咗自己名上去。咁呢個河稿咧就非常之有型同埋有義氣嘅，其實係。咁但係其實我以我所知，而家國泰嗰啲即係空姐啦或者員工咧，其實都、就 是、人人自危。 係啦，因為佢覺得就係話，喂呢一、這個呢一、這個 CEO 唔交啫，咁如果下一個上嚟。会唔会交咧？ 喂，今日你睇到嗰条新闻，嗰、那个港龙个空姐施咩话？唔记得咗。 施丽唔系诶，呢、這个唔系施丽珍啊，呢、這个叫做系 施丽娜、 施恩娜咁 啊。施恩娜 系吓、啊。 喂，个问题喂，人哋喺 施安娜，施安娜， 人哋喺嗰个 social media、Facebook 里边、喂，大佬，我卖身俾你啊。 系啊， 阿哥，喂，我同你打工系有时限噶嘛，系咪？ 系、啊。 喂，我准时翻工，我准时放工，我跟住我嘅娱乐，关你咩事啊？ 嗱，佢又有得讲嘅，因为咧，关 你卵事啊！ 如果佢话佢话原来佢系有佢唔知个 regulation 咧，员工 regulation 佢系有规管嘅，即系如果员工佢自己本身喺即系公开场合或者系点样咧，佢自己讲啲说话。 喂，咁但系人哋系 friends only 啊嘛， 啊， 人哋嘅 Facebook account 系 friends only、啊。 咁佢咪即係嚴謹執行囉，即係話如果你講啲說話係令到即係呢一個國泰呢就其實係影響佢形象嘅話呢，咁佢就話可以喐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從嚴處理嘅話呢，佢而家咪可以咁樣做囉。佢咪就係話 佢帶嚟嘅第一個客觀效果就係、是、呢、啊、所有國泰航空、或者係港龍航空，甚至乎你已經收購咗嘅香港航空呢，嗰啲員工喺個 Facebook 裏面寫咩？咁大家人人自危囉，盡量唔好 post 任何嘢囉、喂，大佬工会主席都喐得，点解我啲小薯仔唔喐你啊？咁样，咁大家噤若寒蝉噶啦。嗱，佢想带嚟嘅客观效果咁、所以好简单嘅道理，其实大家继要 post 嘅咧，继续 post， 因为点解咧？你嗰个风险系降低咗嘛？喂，点解你两条友缩咗嘅？咁得翻我继续 post 嘅时候，咪净系喐我咯？ 唔系呢个咧，就唔好忘记啊！呢个系有个始作俑者啊，梁振英嘅冚家铲啊！呢个梁振英嘅扑街咧，系第一个玩呢啲嘢嘅，喺度第一个吹起呢个文革号角嘅。 喂， 因为佢嗰阵时，佢就话咩啊嘛？即系嗰个其中一个机师、副机师，佢就话即系其实参加咗呢个721，佢自己本身嗰个维西环嗰个所谓暴动啊嘛，729定721，727啊。咁嗰次之後呢，咁佢就喺度係咁俾啲壓力俾呢一個國泰啦，就係話啦，喂，我國泰嘅鑽石會員嚟㗎喎，如果有咁嘅機師呢，我係好不安喎、 哦。因為安全問題。 係啦，喂大佬。 關咩安全問題事啊？ 我用返同一個標準。 喂，我加一句先。佢審完啦咩？ 啊，唔係囉。佢未審完㗎。 喂，香港唔係無罪推定㗎咩？ 喂，嗱，如果用返同一個標準嘅話呢，今個禮拜入咗而家话告嗰两个北区即係医院喺度虐老嗰两个差佬。喂大佬，喂呢两个扑街仲贱格呀嘛。佢点样虐老呀吓，即係搵一个搵支警棍去咬人哋屎眼，系咁打人哋春袋，然之后呢搵隻手指呀系咁撳落人哋隻眼度呀，然之后搵大光灯系咁射落人隻眼度，然之后恐吓人哋，就我知道你屋企咩人喺度，你咩地址，我会去搞佢哋，做埋呢啲咁嘅嘢。喂，唔告佢酷刑罪，纯粹告佢人即係呢个咩侵害人身罪，最后咩 呢两条友而家有冇停职呢？如果以你梁振英个标准嚟讲，就应该停职。呢两个扑街， 佢仲大摇大摆咁可以保释外出， 咪咯 ？OK， 大摇大摆、 啊，系、啊、应该炒嘅、啊。其实呢两个嘢， 同埋嗰个阿叔系同反送中无关噶， 饮醉酒啫嘛，大佬啊，嗰、那个嘢啊， 喂，你都两只手 hold 住喺张床里边，跟住人哋想去厕所又唔俾人去厕所， 吓、啊， 跟住搞到佢赖咗尿。喂，跟住你就攞翻佢嗰条裤同嗰件衫濑咗尿嗰啲，去揞落佢块面度。咪好简单嘅道理嘅啫、啊。喂，而家有啲人成日都话：，喂，陶君衡，点解你成日攞翻你哋争取运动嗰个年代，无论政府又好，差佬又好，嚟做比较？喂，我梗系要做比较啦，因为呢个话俾你听，香港一国两制已经崩坏咗啊嘛。 同埋而家有几咁堕落啊？ 喂，大哥，以前你我打份工。咪打份工咯，喂，我唔系 management 啊嘛，我唔能够代表你公司噶嘛，喂，我嘅政治自由唔应该系透过经济嘅手段嚟剥夺噶嘛，喂，而家做足老共嘅嘢，做足老共嘅嘢啊，喂，嗰啲系 hate speech 咩？如果佢系 hate speech 又另计，系咪？喂，佢表达自己嘅政治立场，原来香港人系唔得噶，系会俾人炒鱿鱼噶，喂，呢样嘢好恐怖、啊，系咪？嗱，你话大家搞个学生会嘅人。心甘命抵，呢啲咁嘅大公司唔请我哋 ，OK， 我都唔需要你请 ，OK， 咁咪唔请咯，因为你惊我入到去搞工会啊，搞事啊嘛，咁系from day one开始，你已经系隔住我啲人，其实已经有问题噶啦，老实讲 ，OK， 我哋嘅年代可能好啲咁多，喂，但系你而家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因为你阿龙同我做节目，你老细俾压力你，你一系就收翻你 social media 讲啲嘢，一系你以后唔好嚟呢一度，跟住如果唔系我炒鸠咗你。喂，咁係白色恐怖嚟㗎喎，你唔單止製造航線效應，大家人人自危為一份工嘅時候、喂，所以我建議612嗰個基金其實應該要幫下嗰幾條友嘅啫 ，CEO 嗰啲唔計啊 ，CEO 嗰啲盤到啦，係咪嗰份幾百萬幾千萬人工，大佬連埋 bonus 係咪？喂，但係你呢幾個無論係副機師又好，即係兩個副機師啦。可能有一个系， 喂，有一个佢纯粹系喺嗰个广播嗰度， 香港人加油啫嘛， 咁讲噶咋，大佬，香港人加油有乜错啊？ 万事小心， 喂，小心都唔得啊， 系嘛？我听到真系忍唔住。 喂，相对于你嗰两个扑街黑警，喺个北区医院嗰度系咁虐老，系嘛？而家嗱，啱啱有人喺度讲话 fat check 咗，原来系即系停咗职咋。喂，以梁振英标准系应该炒鸠咗佢噶，呢两个扑街。喂，大佬，佢陀炮噶，佢出街系。 所有呢啲咁嘅差佬。由七警嗰个时代开始，全部都系停职嘅啫，即系话可能人工系照 系啊， 仲好啊，仲 happy 啊，大佬，即系翻工啊，大佬，人工系照斗啊，比较发达啊，大哥。 唔系，所以你唔好讲咩法治啦，即系成日喺度口噏噏，乜都法治，大佬，法治系乜嘢？起码我哋有一样嘢就系叫公平。你而家有公平咩？系嘛，完全双重标准。 喂，咪讲多样嘢。喂，呢、這、一个嘅新屋岭里面拉咗个五十几人，有六个系送去医院系严重 受伤，系啊，骨折啊， 三十几个重伤嘅、啊。 嗯， 喂，喺我哋以前嘅世界里面，唔好话我讲紧简事，系匪夷所思嘅，大哥。嗱、啊，你拉咗我 ，OK？ 嗯， 第一，你唔应该再揼我，因为我已经俾你制服咗。无论嗰个系黑社会都好啦，嗰、那个系杀人放火嘅人都好啊，大哥，因为我哋嘅制度系无罪推定噶嘛。系咪？你拉咗我，你已经制服咗我啦，你仲打？ 系啊， 你入到新屋岭，你仲打？喂，大佬，真系唔系香港嚟噶咁搞法。 系啊，又唔俾人哋揾律师。其中一个啊，边个啦？我哋识啦，系咪 Kenneth 啦，系嘛？即系嘅，佢自己帮手揾，即系接触呢啲咁样嘅示威者嘅。 林洋宏啊， 系啊。 OK， 佢同我讲啊，佢话第一，喺周围去揾都唔知喺边度。你根本系完全俾人接触律师， 唔俾人接触啊嘛。即系嗰度又系原本系攞嚟混嗰啲 YII 嘅，其实系 你谂下嗰个女嗰、那个女仔， 其中一个少妇嚟嘅啫，大佬啊！ 佢俾你剥晒所有嘅衫裤，我唔知你剥嚟做乜嘢。大哥，佢啱啱喺医院出翻嚟， 人哋衰贩毒咩？吓、啊？ 喂，你叫人哋即系青蛙跳 啊？ 系嘛？你个 呢啲系羞辱人啊嘛？呢啲系专登 跟住特登开条门啦，出边有男警 系啊。即系俾人哋睇啊嘛，即系咁样羞辱人啊嘛，正扑街啊！所以而家咧，连灯仔啦，开始有啲人发起啊，就系话啦，喂，港女咧应该咧自己走出嚟啦，佢真系净系呼吁港女出嚟反黑警啊，扑街！ 其实大家即系愤怒咗咁耐嘅时候， 喂，某程度上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就系话，喂，因为成个共产党佢系冇桥，亦都唔想直接咁样向群众妥协嘅时候，佢咪只能够做呢啲咁嘅手段，只能够用震慑威吓嘅方式，咁希望能够阻止下一次嘅游行咯。因为佢哋都唔知点算噶，腾嘅时候就系咁样做噶啦。 但系带出嚟嘅客观效果系乜嘢咧 ？OK， 即系所谓嘅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系乜嘢咧？就是、大家更愤怒。 嗯。 同埋咧，佢亦都蛊惑嘅。用翻你个套路咧，就系佢除咗震慑、制造白色恐怖之外，就系、是、令到我哋咧将个矛头咧变咗去受警。啊、我而家见到啲差佬老实讲，我哋真系想打佢两锤噶嘛？ 咪其实唔知， 即系好似嗰个喺电梯嗰度嗰个人，而家俾人拉咗嗰、那个、啊，你一脚踹埋去噶嘛，大佬？ 其实唔止仇警啊，你仲群众斗群众，你谂下，喂，佢另一方面就系不断咁样搞啲蓝丝集会，同啲蓝丝讲，喂，嗰班黑衣人都唔乸系人嚟嘅，喂，我今朝我啱啱收工嗰阵时，喂，我上嗰部红 van 咁样，嗰个司机系个蓝丝嚟嘅，喂，佢都话咯，喂，如果你一出马路啊，我即刻抌油噶，可以系咁样噶、嗯，即系亦即系话喂，佢而家讲就咁讲嘅啫，你真系唔知道有边啲人会真做噶。 即系你而家最扑街啦，即系你而家你成个中共咧，即系纳粹党嚟，呢个真系新纳粹党嚟嘅，系咁不断咁样煽动仇恨，搞捻到啦，即系而家 Facebook 同埋 Twitter 都冇，即系都顶佢唔顺啊嘛，要系咁删佢 account 啊嘛，呢个抵死噶呢个。 因为佢全部嗰啲系 fake news 嚟，系啊， 假新闻嚟噶嘛，佢系为咗去讨好自己嘅群众、嗯，简单嚟讲就系、是。巩固自己的群众，将一些在 100% 里面 0.1% 那些镜头不断在 loop 剪前剪后， 不是不理自己的消息就隔绝于深圳河以南、 嗯， 佢最終嘅目的係要咁樣嘅啫，但係冇諗到咁樣做其實都會捉蟲啊嘛。 唔係你唔好以為好叻啊，大佬。即係嗱，你而家你喺度清算國泰呢啲咁嘅嘢咧，其實而家你嗱， 其實清算國泰，我加一句，加匯豐。甚至乎而家去到港铁嘅、 啊， 你真系清算紧所有香港人。 仲有啊， 因为呢几个嘅企业系有代表性噶嘛。 仲有呢、這个咧，其实系喺礼拜二啊，有个外国记者啦，好似系咪路透社都问，喂大佬，你而家国泰你咁样去搞人哋，你香港仲有冇即系自由经济？呢、這个自由经济问题咧，喂，即系 因为点解啊？你系透过经济嘅利益或者系 在商言商啊嘛？你而家唔系在商言政啊嘛？呢、這个系你而家正审人哋啲公司啊嘛？ 你制造一个白色恐怖嘅气氛，就系话你要跟我条路线，你想揾食、你跟我 ，OK？ 你就如果你唔系冇揾食，就咁简单啫嘛、你飞唔飞到大陆，或者你可唔可以经过我哋中国航空领域里面，你要我守恒，你要我守恒嘅话，唔系。你有冇竞争能力啊？唔系你有冇市场嘅需求或者供求嘅问题啊？唔系你做嘅服务好唔好啊？唔系你嘅价格平唔平啊？有冇竞争能力啊？而系在于你政治正唔正确啊？ 唔系，所以我相信咧，出年咧 Freedom House 啊嗰啲啦，你 rank 香港啊嗰个自由经济排名啦，我觉得好难保 嘅。一定会受到而家呢一次嘅政治事件嘅影响，所以喺呢度。嚴厲咁警告， 大佬你個又好威啊！係咁叫嗰啲 Big Four 啊，嗰啲咁樣嘅銀行啊， 匯豐啊， 係咁賣廣告咩反暴力啊， 東亞嗰啲 啊， 你唔好以為好威，香港人首先唔會驚嘅，第一，第二就係你咁樣做啊，好 Q 黑人憎， 咁樣係繼續激化市民嘅， 令到香港人更加離心離德咯。 你睇今晚點知啦，個、結果就係咁 啊！ 大家本來都想休息一下噶啦，搞咗兩三個月係咪？咁啊，大家出嚟。揸住呢一個嘅手提電話，咪喺度舉咯，係咪啊？連曬所有嘅地鐵線咯，其實係你老共一手造成。 喂，共產黨其實你調翻轉頭去睇，佢都係冇乜所謂嘅。喂，你諗下，喂，當日喺加拿大嗰度支持去到踩場去反對嗰班進行反送中運動嘅在家港人嗰班法拉利嘅高官後人佢後代佢哋走出嚟講啊嘛，留島不留人啊嘛，呢個係佢最終目的啊嘛。 好，我下一節。就是我哋研究一下，究竟佢点样留岛不留人？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